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咱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挂羊头卖狗肉，这意思是说呀，名不符实，表里不一，说白了就一个字儿，骗。这骗子不光是现在有，古往今来那骗子犹如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现如今的骗局五花八门，电话诈骗的，一个电话骗您好几万，信用卡诈骗，掉包的，假中奖的，防不胜防。那在古代这骗子又能使出什么招数呢？相耳之下必有死鱼，古今中外骗术大同小异，抓准心理死穴，骗子接二连三得逞，一手导演大戏，和尚认母牛做亲娘，法眼看世事，得心察行为，欺人之意不可有，防骗之心不可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古代江湖骗术第一集。骗这个字儿啊，在说文解字里边没有，跟这字相近的有一个字儿叫诈，诈降记的诈。在左传里，楚国和宋国结盟，这盟约里头有句话叫我无尔诈，尔无我愚。这里的诈和愚呢，都是骗的意思，翻译过来就是我不骗你，你也甭骗我，两国结盟，诚信为本。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了一个成语叫尔虞我诈啊，你骗我我就骗你，你给我使绊子我就背后给你捅刀子，这意思蛮拧了。咱就看古代人用这个诈字啊，用的是非常巧妙。这话怎么说呢？三国里头黄盖用苦肉计诈降曹操，结果火烧赤壁，差点要了曹操的小命。您看看诈降计这多高明。可是要换个字儿，咱换成骗降计，这味儿啊就变了，不光是不好听，估摸着呀也骗不过曹操了。古代审理案件，这搜集证据的手段有限，有时候明知道罪犯就跪在堂下，可无奈何没有证据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青天大老爷都会用一种方法，什么法呢？诈。最著名的就是摸钟变道。说有一户大户人家呀，丢东西了，这县官抓了一群的嫌疑犯在公堂之上，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审问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谁偷的。这县官老爷就说了，这城西啊古庙里头有一口大钟，这钟神呐能分清盗贼，很是灵验，抬过来叫这口钟来给做个证。这钟啊有几个衙役啊，拿车拉着给抬到衙门口了。县官老爷说，一会儿啊你们都摸摸这口钟，没偷东西的你要摸它，这钟啊没动静，但凡是谁偷了东西要摸这口钟， 这钟啊是不撞自鸣啊，自个儿就会响。然后这县官老爷就带着衙役跪在钟前边开始祈祷啊，同时呢这钟啊让人用帷幕给遮起来，偷偷的在大钟上边给涂上墨了，然后把这犯罪嫌疑人挨着个的全带过来，让他们一个个伸手进去摸去。等全做完了，大伙过来把手翻过来让我看看啊，所有人手上啊都沾了墨汁了，唯独只有一个人这手是白白净净的。县官老爷乐了，心说没跑，偷东西的肯定是他，正所谓做贼心虚啊，你不敢摸这钟啊，说明心里有鬼。这县官老爷一番的盘问，果不其然这人马上招供了啊，这东西就是我偷的。这种审案的方法就是诈，玩的是心理战术，在古代备受推崇。可您不能说这县官老爷啊是用骗来审理案子。这诈和骗呢，给人感觉诈是更高明一等，骗呢就稍微带点贬义色彩了。其实这两个词儿都是中性的，就看您是为什么骗了。战场上为了打败敌军使诈的，那是伟大的军事家。兵法里头啊有句话叫兵不厌诈，您看这36计当中，瞒天过海，声东击西，借刀杀人，假痴不颠，控城计，苦肉计，哪一个计谋里边没有欺骗的成分呢？可您不能说这些伟大的军事家都是骗子。春秋时期，齐国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王位，这公子纠啊从鲁国出发，公子小白从莒国出发，这两个人就跟百米赛跑似的，谁先跑到齐国谁就是齐王啊。半道上公子纠派管仲在公子小白途经的路上设下埋伏，打算半道上把小白干掉。这管仲碰上公子小白之后是使出浑身解数，拔出剑，剑拔弩张的射过去了。公子小白挨了剑应声倒地，这管仲和公子纠都以为行了，把小白杀了。这回啊咱回国的脚步也可以放慢了。谁知道呢，这小白啊使的是瞒天过海，这剑确实射中小白了，但是射的公子小白的皮带扣上了，没伤着他。这公子小白一看呢，反正也挨了剑了，我呀借坡下驴，干脆装死。公子小白装死骗过了管仲，然后自己快马加鞭先行一步抢得了王位。这公子小白是骗了管仲，可您能说他是骗子吗？这叫急中生智，玩的是权谋之术。咱老百姓痛恨的骗子，那是骗钱骗色的害虫。自古以来皇上都想寻求长生不老，有些骗子就抓住皇上这心理了，明目张胆的骗皇上去了。汉武帝一辈子追求得道升仙，有一个名叫邵翁的人听说皇上啊正寻仙呢，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。当时皇上宠爱的李夫人死了，这邵翁就说，皇上啊您别伤心，我能把李夫人的魂儿给您招来。说着就摆好架势，跟今天的皮影戏似的，弄一个帷幕，找一个跟李夫人身材相当的女子在帷幕另一边晃的啊，后边啊点上灯，这影子打在帷幕之上，这汉武帝越看越像李夫人，解了心头的相思之苦。皇上一高兴，赏赐邵翁无数财宝，还封邵翁为文成将军，一时间这邵翁是风光无限呐。不过纸里毕竟包不住火，末了这邵翁的把戏还是被汉武帝给戳穿了。皇上气的是七窍生烟，一怒之下邵翁人头落地。不过这汉武帝是不见神仙不死心呐，身边的骗子也是轮番登场，借着求仙的名义，这些骗子有要官的，有要金银珠宝的，甚至还有想娶公主的。骗子享受了这是真的，求仙是假的，给皇上涮了一溜够。汉武帝气得够呛，折腾了一辈子，到最后终于是幡然醒悟了， 把这些术士都给轰走了，再也不提求仙之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骗皇上，这毕竟不多，骗子也是人，也爱惜自己的小命儿。更多的骗子把这目标对准的是普通百姓。唐朝中期，长安城里出了一个有名的术士，叫桑道茂。大伙都说这桑道茂特别神，知人命，算凶吉，拿着八字或者写一个字都能给你算出你这命到底怎么样，而且算的是特别准。这桑道茂的家住在长安城的南边，远离闹市区，边上都是老农种的田地，冷冷清清的。唯独这桑道茂家门口，这门庭若市，人来人往，一天到晚是车马不息。这桑道茂每天早上一睁眼，家门口肯定是一溜长队，等着他呀给算命的。据说当时皇家卫队里边有一个卫队长叫李成，这李成干了三年了，还是卫队长，不见提拔。这李成很郁闷呢，就听说桑道茂算命很准，想找这老桑啊算一下，看自己将来能否出人头地。这天李成特意起了一大早，带上一批上好的绸缎，赶着马车就奔了南城。远远的还没瞧见桑道茂的家门口呢，就看大路两旁排了一溜的长队。这李成下车一打听，好家伙，感情排队的都是找这老桑算命的，起了一大早，万万没想到还是来晚了。这李成有点着急了，您说这么等下去到晚上也轮不上我呀，中午我还得回去当差去呢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前边排的是一个书生，这书生啊看李成这么着急，就宽慰他说，你呀别着急，急也没用，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排了几天几夜呢，也未见得能见上大师一面。哎，大师就是大师，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，你呀报上姓名，在这儿啊老老实实等着吧。这李成没辙呀，通报上自己的姓名，后边排队去了。这小徒弟拿过李成的姓名，一溜烟的就跑到桑道茂的房间了。为什么？小徒弟认识李成，过来禀报，先生，外边啊有个叫李成的人排队等着呢。这桑道茂一听李成这名字耳熟啊，这小徒弟赶紧接话啊，先生，他说呀，他是皇家卫队当差的，我也看他眼熟。这徒弟一提醒，桑道茂想起来了，哎呦，这不是人称万人敌的李成吗？前几年朝廷跟吐蕃打仗，这李成自告奋勇，万军当中一箭直取敌将之性命，他怎么来了？桑道茂立马吩咐徒弟，徒儿啊，快吩咐厨房备下酒宴，再打开院门，为师的我要亲自出门去迎接李成。这徒弟一听心里暗吃一惊，心说师父今天怎么了，这往常甭管多大的官过来见师父，没听说师父亲自出门迎接的，一个卫队长师父却要摆下酒宴招待他。这徒弟是满心的疑惑，也不敢多嘴，下去准备去。咱再说外头排队的人顶着太阳等着桑道茂接见，忽然桑府大门一开，门分左右，里边走出一位仙风道骨的先生。有人立马认出来了，哎，快看，哎，这就是桑大师，大师出来了，呼啦一下子人全围过来了。这桑道茂的小徒弟赶紧维持秩序，哎，别急别急别急。这个时候就看小徒弟领着李成走了过来。这李成一见桑道茂赶紧施礼，桑先生，先生亲自出门迎接，李某实不敢当啊。这桑道茂满脸挂笑，一伸手，卫队长里边请。说着这李成和桑道茂走进府里， 大门又关上了。门口排队的人有点吃惊了，大伙都议论，哎呦，这人什么来头啊，竟然大师亲自出门迎接。桑道茂不管这一套，直接把李成让到酒宴之上，两个人喝酒聊天了。桑道茂命人斟满杯中酒，一举酒杯，魏队长来，桑某敬您一杯，不知道您今天来是不是为了仕途之事啊。这李成一听，呦呵，神了，这桑大师连我要算什么都知道了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这李成赶紧一点头，桑大师您真是神机妙算呐，在下佩服佩服。您看我在皇家卫队干了三年有余了，恐有一番本事却不见升官，所以我想问问先生，您看我这命相能否大展宏图，有番作为呀。这桑道茂捋着胡子，魏队长自不必着急，还请您把生辰八字告诉老朽。这李成把自己哪年哪月哪日生的说了一遍，这桑道茂闭上眼睛掐指算起来了。李成在旁边紧张啊，一颗心咚咚直跳，七上八下的。不大一会儿，桑道茂睁开眼睛了。李成赶紧问，怎么样大师，我有这命吗？这桑道茂啊不着急张嘴，上下仔细打量李成看了半天，捋着胡子微微一笑，还是一个字也没说，把这李成给急的呀。李成心里着急，这表面上可就带出来了，不过呢他强忍着好奇没张嘴再问。这桑道茂装腔作势费了半天功夫，看李成并不催促，心说这李成有点控制力，一个习武之人最怕的就是性急草率，看来这个人在关键时刻也能保持冷静，不错。这桑道茂喝了一杯酒，哎呀，魏队长啊，不算不知道，这一算老夫我可是吓了一跳啊。李成一惊，哦，此话怎讲啊，还请桑先生指点迷津。桑道茂故意压低嗓门，魏队长您可是大富大贵之人呐，将来肯定能建立一番功业，这富贵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啊。啊，真的？李成不敢相信呐。桑道茂微微一笑，你命中有贵人相助，这升官是早晚的事情，这富贵的程度更是不可言说呀。这李成听完之后一阵的窃喜，赶紧端起酒杯，大师我敬您一杯。李成听得满心欢喜，两个人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。听着大师给描绘的一番远景，这幅蓝图，哎呀，这李成美得屁颠屁颠的，心驰神往啊，现在就做上梦了，赶紧开口问大师啊，我现在就是个卫队长，何时才能建立这般功业呀？这桑道茂一听，心说你问我什么时候建功业，这我哪知道去，一摆手，哎，天机不可泄露啊！您看算命的这句话万能，泄露太多对你我二人都没有好处啊。今天呢我只能点到为止，这说深了会触怒天神的。李成一听刚才这兴奋劲儿，一下冷却了不少。哦，啊，还有这么一说啊，好，知道命里有这个我就知足了。哎呀，大师啊，您看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还望大师笑纳。说着这李成就吩咐手下人拿出那匹上好的绸缎要送给桑道茂。 桑道茂一看礼物，一拱手：“魏队长，这礼物老朽是万万收不得，您还是拿回去吧。”这李成一听，怎么能答应呢？大师啊，一番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这李成一番盛情，非要把绸缎送给大师不可。这桑道茂一看，这样吧，魏队长，这绸缎您先拿回去，我跟您要另外一样东西。哦，大师，不知您所要何物啊？只要我能办到的，肯定是倾囊相送。这桑道茂笑了，说不用倾囊相送，一指李成，说您身上这件衣服啊，老朽看上了，就要您这件汗衫。一听这个，李成差点没乐出来，心说这大师魔怔了，赶了半天路，连灰带土的一身臭汗，你要这个？桑道茂看出李成的心思了，接着说，老朽算出您将来是富贵逼人，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呐，这件汗衫是一个信物，您在上边签上您的大名，将来遇上危难时刻，我拿出这件汗衫，您可以免我一死吗？这李成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直犯迷糊。唐朝的时候啊，有个风俗，那些落榜的学子回家复读之前，都会争着抢着跟这考中的进士要考试的时候穿的这衣服啊，说拿这东西啊能带来福气，谁有这衣服将来就能考中进士，这叫起旧衣。桑道茂跟李成也要衣服，一时间这李成迷糊了，心说大师是不是诓我呢，不好意思要我的东西啊。仔细一想，不对呀，我来这算命，外带着白吃白喝啊，就给一件破汗衫，这显然是大师吃亏了。得了，既然大师张嘴了，说就要我身上这汗衫，那索性我脱下来给你。于是李成把汗衫脱下来叠好了，签上自己的大名，然后送给桑道茂，起身告辞了。这桑道茂放着上好的绸缎不要，非要这件穿过的汗衫，莫非说他真是算命大师，能够预测未来吗？那但凡说关键时刻的时候，这件衣服又能否救他一命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年华》，杨玉鹏作词，曾令龙作曲，周鹏演唱。 记忆不差，不信问一问白发，那一场老戏依旧在吱吱呀呀，谁的身影路过夕阳西下，有一座石桥，他不说话。离开的都叫老家，不老的只有牵挂，心儿站在最初的地方，那就是我的年华。